朝鲜民族的传统饮料柿饼汁最近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柿饼汁本来是把桃子、草莓、梨等作为原料的，可后来利用柿饼作为主原料，所以叫它柿饼汁或柿饼蜜饯。柿饼汁是一种只能在冬季尝到的独特饮料，先把柿饼泡在温开水里，再放入生姜和松仁来制成的。我国人民在传统节日年节爱喝柿饼汁。柿饼汁有一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药理作用。柿饼汁是把生姜、桂皮、松仁、蜂蜜、柿饼等原料配合起来制作而成，在这过程中产生各种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氨基酸等有益人体健康的物质，从而对清血、解除疲劳有特效。